3333。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。FM 100.6 FM 100.6 京津冀之声。 解读3D康养政策，畅谈健康养生知识，探访智能康养产业。FM 100.6京津冀之声，京津冀康养驿站， 智慧康养，乐享人生。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.6兆赫，每天上午10:30到11:00，下午15:00到15: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，我是主持人王磊。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。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，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。好了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请到的是首都国医名师郝万山教授的国家级继承人，北京中医药星火传承3+3郝万山名医传承工作站的负责人，同时呢，也是北京市鼓楼中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周培培女士。周老师您好。 大家好。 那么今天啊，周老师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的是咳嗽啊。那么这个咳嗽啊，它的种类很多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想请周老师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一说过敏性的咳嗽。到底什么是过敏性的咳嗽呢？周老师，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。 好的，人们现在肯定大家都能切实的感受到了，气温开始下降了，天气呢慢慢变凉，但是随之而来呢，人们感觉到空气越来越干燥，很多人习惯性的开始有一些咳嗽，而且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开始咳。但我们面对咳嗽的时候，很多人就会来点止咳药，什么复方甘草片啊、川贝枇杷露啊、祛痰止咳胶囊等等，这些药自己就在家吃了。但是这些药我们可能能暂时的有一点点症状的好转，但是你只要一停药，马上又在开始咳了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就说为什么要找医生看病，因为医生可以更精准准确的帮你判断咳嗽的具体情况和原因。但是呢，我们想今天教给大家的是一些在家自己可以操作的小妙招，还有怎么判断我是到底哪一类咳嗽。季节性咳嗽顾名思义的，那它就肯定是跟季节是相关的了。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同样的症状。您看，有两个关键的因素，第一，有一个季节的节律规律性，第二呢，就是它必须症状相同。您要说啊，您这3年以来每年到这时期都咳嗽，但是有的时候呢咳嗽有痰，有的时候咳嗽没痰，有时候咳嗽呢伴着发热，有的时候咳嗽不伴发热，那您这3年症状都不太一样的话，我们就不能说它具有一致性，也就不能定义为季节性咳嗽。那我们人其实它就是在这几百万年以来一直在感受着天气的变化，由外界的大规律然后变成自己身体里面的小规律，产生的这种功能的变化也是跟外界的天气变化息息相关的。我们先说这个过敏性咳嗽，肯定大家都知道咳嗽它是一种呼吸道疾病。咳嗽本身呢是一种人体自我保护性的动作，但是当我们的呼吸道的黏膜感受到过敏性刺激以后，用咳嗽这种动作把呼吸道中的分泌物或者异物它排出体外，我们就这两下就可以把分泌物排出体外了。但如果我们那个分泌物要是在气管比较深的地方，可我们咳嗽的声音就会很深，有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咳嗽声音在咽喉部，那有可能是咽喉部分有分泌物。那如果再往深，在气管部位，我们可能就听见空空的声音。我们咳嗽的时候，我们的肋骨会有阵痛，所以这就是黏膜感受到了呼吸道中的分泌物或者异物。我们要正确认识，咳嗽本身它是一个自救的能力，会有很多人愿意用镇咳的药物去镇压它，但是我们没有真正解除引起咳嗽的原因。而我们只是强行的关闭了这种自保系统，那么分泌物它还会留在呼吸道中，细菌和病毒它会继续在这个分泌物中滋生，甚至如果分泌物过多会出现了痰堵窒息。因此中医曾经有一句话，就是针对任何疾病的一个治疗的大原则，它叫做 急则治其标，缓则治其本。意思就是，如果自保系统过度的运行时，咳嗽它特别严重影响了我们正常生活，像这种情况下，它开始破坏呼吸道黏膜了，我们可以适度的止咳，这叫急则治其标。但如果咳嗽没那么严重，我们就要从根本解决原因，这叫缓则治其本。而判断季节性咳嗽和普通的咳嗽有几点不同啊，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，要素就是具有规律性和症状相似。那我们就说，我们每一年一到这个季节它就会发病，它是一种必然性，它不是一种偶然和巧合。所以总结一下，具有季节性的规律而且必然发生相同症状的咳嗽，我们可以叫做季节性咳嗽。 好，那么刚才呀，我们周老师给大家讲了季节性的咳嗽。那么无论是季节性的咳嗽呀，还是过敏性的咳嗽呀，它是什么原因而造成的呢？ 我们先从一个基本概念开始聊起吧。先说咳嗽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就我们人类啊，能够存活几百万年到今天，我们不是靠的运气，是真真实实的靠实力，是靠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，当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时所展现出来的惊人的适应力。举个例子，比如我们皮肤就在进化。皮肤为什么和肺有关系呢？我们中医讲肺主皮毛，是因为皮肤就是我们长在外表的肺，而肺就是我们凹陷在体内的皮肤，它们两个息息相关。它同样的可以调节人体的温度，当天气冷了，那我们就会感应到气温下降了。为了维持体内的温度，皮肤下面的毛细血管就会收缩在一起，那我们血液那肯定会从外周就集中在了体内，这样我们就能维持到我们身体里面的核心温度。同时毛孔呢也会紧紧的闭在一起，防止汗液带着体温流失，也防止外面的低温度带走体内的高温。因为我们知道啊，热我们都是从高温向低温慢慢流动的。相反，如果夏天特别热，那皮肤下面的毛细血管就会扩张，皮表的温度升高，毛孔打开，那我们就能散热了。所以夏天的汗是散热的功能，但是冬天如果出汗了，就说明你的体内内热太高了，需要散热。但是冬天天气冷，为什么还会有内热呢？那可能就是因为你病了，要么是感冒，要么就是你的调节系统出现问题，皮肤感应温度的功能失灵。这可能和冬天饮食非常油腻、熬夜、情绪烦躁等等等等很多原因都有关系。疾病出现就是因为身体的调节能力失调了，或者说你做了那些违背自然界规律的事儿，身体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，从此就生病了。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出人体和自然界的密切关系，自然界的规律会影响身体自己的小规律，尤其是在你自我调节能力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就更能感受到外界的这些环境变化。像我们季节性咳嗽的关键因素呢，那就是自我调节能力低下。这样的人群一般呢都比较敏感脆弱，季节性咳嗽大多呢都会出现在春秋这种冷暖交替明显、温差比较大的时候。就比如现在我们的白露季节，大家能明显的感受到晚上很冷，白天呢又很热，温差比较大，这时候人他就不能第一时间调整状态加以适应。这种季节性咳嗽它是一种过敏性的症状，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谈谈这个话题。中医中里面啊，它没有过敏这个词儿，这个词儿是西医的说法，我们老祖宗就只讲咳嗽，它划分疾病的方法和西医它不太一样，东西有相似性，但是不能生搬硬套。我们中医跟西医我们都只看到了疾病真实的一小部分，所以人类发展至今，我们不能说我们看到了真理，我们只看到了它的一小部分，就像管中窥豹一样。也可能西医他看到的是腿，我们看到的是头，我们看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，但它又有相似性，因为我们看过去它都是黄皮毛，上面有花纹，那我们看不到的是它整个的具象。但我相信当有一天我们的视野慢慢扩大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视野会有相交的地方，这就是中医西医中有部分不同又有相似之处，没有办法互相命名，只能相互参照。中医呢讲咳嗽，我们是按照八纲辩证，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划分的。 您说到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哈，就什么是寒热虚实啊，什么是阴阳表里啊，那么为什么要通过这些来判断我们的咳嗽呢？ 从中医来讲，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它是诊断疾病的一个步骤。比如来了一个病人，我们医生应该怎么做呀？先用眼睛观察，听听他诉说的症状，再看看舌头，摸摸脉，确定一个大概的方向。比如说这个人身体特别强壮，那他就是阳；身体瘦弱的，那就是阴；咳嗽声大的，气喘的，那就是阳；咳嗽声小，语音低微的，就是阴；脉有力的，就是阳；脉无力的，就是阴。这是给我们医生啊，对待这个病人一个大致的判断。那么再往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判断表里。这个表里所指的就是疾病的位置。大家都曾经学过扁鹊见蔡桓公这篇课文，病在腠理，病在肌肤，病在肠胃，病在骨髓，这都是在确定位置。确定位置有什么好处呢？它可以确定疾病的程度和治疗方法，以及预测治疗效果。因为人啊，排病它有几个出口，比如说我们病邪就在皮表肌肤腠理这个环节上，那么就通过排汗就能把病邪驱出体外。如果在肠胃，就通过排便，病邪离哪儿近咱就从哪儿走。所以说扁鹊说啊，在皮肤在表，那就用药汤用针灸砭石的方法治疗就可以了。如果在肠胃，那就得用汤药治疗，到了骨髓就没办法治了，因为没有出口了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就是要判断一下寒热了。寒热这关系到用什么药。中医所说啊，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，很简单的几个字，它就是要用带有寒热偏性的药物去纠正身体中的不平衡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我们刚在大太阳底下跑完马拉松，那就非常非常的热，身体里面产能过剩，这时候我们自己就想喝点凉水散散热，这就是你自己在用带有凉性的水去纠正体内偏热的情况，也就是热者寒之。可是呢，你太贪凉了，冰镇的汽水直接一瓶下肚，马上开始肚子疼，你这就叫纠正过度，矫枉过正。这时候你回到家里，你妈一看你肚子疼的面目扭曲的，赶紧到厨房熬了一碗姜糖水给你喝，这姜水刚一下肚，就感觉一股热流暖洋洋的，胃啊和肠子好像就开始泡温泉似的，变得慢慢松弛下来，肚子也不疼了，胃肠痉挛就解除了。这就是寒者热之。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啊，我们确实都符合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的原则，但是妈妈显然比你更会拿捏分寸，所以你很舒服地解决了疾病。而我们医生呢，就是专业干这个的，就是应该让你舒舒服服地解决疾病。最后我们说一下虚实啊，在复杂多变的疾病状态下，医生可以准确判断出症状的真假。有的时候你虽然表现的是上火、长痘、起口疮，但是一吃凉药就拉肚子、胃疼，这就是症状的欺骗性。只有医生才可以帮助你找到真正的病因，并且用温和有效的方式来纠正。而这里造成这种假象的因素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虚实了。虚那就是没有，是不足；实就是太多，有余。医生说你虚，说的就是你能量不足。气虚就是气这种功能的能量不足，不是指气本身。中医在讲什么气呀、血啊，都是指的一种功能。气虚就是气的这种功能的能量不足，而血虚就是指血的这种功能的能量不足，并不仅仅是血色素偏低。如果你自身虚，外部的邪气重，就会生病。中医解释为本虚标实，这个呢是评价我们自己正气的虚实状态，指的是自身免疫力方面的。但如果你呢身体实症比较明显，表现为口角生疮、高热汗出、大便干燥，这是指疾病在你身体里面表现出来的虚实状态。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，一个是目标说的是你自己，一个目标说的是邪气疾病。但有的时候人更多是虚实夹杂的状态，肺气虚的同时他也会伴有胃肠实，你觉得气短喘不过气来，老爱叹气，同时你的胃肠还是实的， 胃老堵，消化不了，大便秘结，脾虚的同时还会伴有肝气过旺，脾胃比较虚弱，大便不成形，但是呢你肝火还比较旺，这就是人体的复杂性。 您的血压正常，水果削皮完成，牛奶温度偏低，正在自动加热。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，畅谈健康养生知识，探访智能康养产业。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。 FM 100.6京津冀之声，京津冀康养驿站，智慧康养，乐享人生。 每天上午10:30到11:00，下午3:00到3:30，为您倾情呈现。 听了周老师的讲授啊，我们确实知道这个人体呀、既复杂，让我们觉得也高深莫测。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哈，宇宙有多么神秘，我们的人体啊就有多么的神秘。所以呢，我们也想来再问一问周老师啊，我们的阴阳虚实造成了我们的过敏性咳嗽，那么中医怎么认为我们过敏性咳嗽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应该如何进行调理和治疗呢？ 其实就是按照上面我们说的那几种判断方法，到底哪个是外因啊，它病变在什么部位啊，到哪个脏器出现问题是引起的咳嗽，我们不管它是什么咳嗽，但都有几个固定的原因，可能是因为风，因为寒热燥暑等等这样的外邪，这都是外界因素。还有一些是内因，就是情绪因素，这个点非常重要，中医叫做情志内伤。像我们焦虑的人群啊，更容易出现这种过敏性咳嗽。焦虑啊，不仅仅是精神紧张，在你精神紧张的同时，身体它跟着也紧张，皮肤、肌肉、血管它都会紧张，时间长了，它们的功能就会受到限制，变得越来越弱，你的免疫力也就越来越低，而你也就会越来越虚，因为自身调节能力、免疫力下降，你对外界的刺激就会变得非常敏感，气道总处于高敏的状态，一旦温度有变化，周围的过敏源刺激你就会瞬间感应到，并且出现症状了。情绪造成的过敏性咳嗽啊，有几个典型的特点，那就是干咳无痰或者少痰，口干咽干，重要的一点呢是闻冷空气或者刺激性的气味就会加重，而且在每年的春秋季或者冬季反复发作。有这样典型症状的咳嗽是我们常治疗的，像情志内伤型所治的过敏性咳嗽。 说到治疗的方法呀，我们很多的朋友说，哎呀，我一定得听一听啊。那么到底有什么方法呢？通过中医中药的治疗呢，还是通过针灸穴位的按摩呢？我们接下来呢，请周老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。 大家比较，我们可以用保健的穴位，每天呢坚持按摩。这个保健穴位呢有一点好处，它既有治疗的作用，它还有预防的作用。即使您没有这个问题，为了预防也可以每天坚持去操作。太溪穴、曲池穴、大中穴，为什么要选它们呢？我们刚才说了，过敏性咳嗽它主要原因还是免疫力下降了，并且呢它是有一些内部的污浊之气不能排出体外，甚至它是一个肺部的疾病，又考虑它跟情志有关系，所以呢我们免疫力低下，中医认为源自于肾虚，所以我们取肾经的太溪穴和大中穴来治疗。咳嗽本身它是肺部的疾病，肺呢与大肠相表里，大肠的通畅就可以具有宣肺气的作用，所以我们选择大肠经的曲池穴。上面这几个穴位啊，我们都可以在网上去查一下它的出处，然后它的作用以及它的具体位置。我们可以选择买一些穴位按摩棒，或者呢在家里咱们用毛衣针这种比较圆钝的金属去操作也可以。每天我们可以进行三次，每次呢进行三组，每组呢持续1分钟。每天这样坚持的去按压这些保健穴位啊，就可以有效的预防这种过敏性咳嗽。 好，刚才呢周老师说了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去预防这个过敏性的咳嗽哈。那么我们还想问一下哈，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呀、起居呀、饮食啊等等这方面哈，我们应该多注意些什么呀？比如说我们才能防止这种过敏性的咳嗽，或者是我们已经开始了过敏性的咳嗽了，我们更应该注意些什么？ 我们先说说饮食。饮食呢其实没有什么特殊性，只要记住几点。容易消化的本地应季食物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，我们所吃的蔬菜水果和动物它也生长在这里，我们共饮一江水，基因都是一致的，生长环境是一致的，所以这样的食物我们吃完了以后它不会引起过敏，我们身体是适应的，我们的胃肠里面的菌群是可以消化的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少吃生冷。我们知道生的冷的肯定没有熟食做熟了的食物容易消化。我们古人为什么会发明火呀？是因为火这个东西可以把食物做熟，更利于消化，蛋白质更利于吸收，我们会变得更强壮，更可以与恶劣的环境相抗衡。所以呢，我们把东西做熟了吃。那生冷本身它还会消耗自身的热量，会把你本身绝无仅有的那么一点点热量消耗掉。既然你已经很虚弱了，就是已经没有能量了，我们得把有限的能量省着点用。我们用到什么地方呢？您多用到增长智慧上，那就不会再为了无谓的事情焦虑忧心。我们可以用到繁殖力上，然后调好自己的身体。第三呢，吃的开心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开开心心的。当我们难过烦躁的时候，您别进食，吃了以后不消化。有句古话啊，酒入愁肠愁更愁，那食入愁肠也是愁更愁。因为我们分泌分解这些东西的酶变得少了，所以食物进到肚子里面它很难消化，容易产生食积。这是说吃的方面。睡的方面，我想建议大家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人生长在自然界的，我们要以自然界的周期与它相适应。人家说随着太阳升起而起，随着太阳降落而息，这叫日出为作，日落为息，这才是适应自然界的自然规律。而且在睡觉之前，我们也不要让自己的思虑多做运动。 没错，所以呢我们生活呀、起居呀、饮食啊，可能都是我们应该如何预防疾病的方法。所以呢周老师说的非常的正确啊。我们还想问问周老师，在我们平时的时候，我们除了饮食啊、除了起居啊，您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应该有什么小妙招啊，能够预防预防过敏性的咳嗽呀？ 对，其实呢老师刚才说的特别好，不治已病治未病。在我们疾病没有发生的时候，并不是说您在这个时刻就是健康的，它有可能是从健康到疾病之间的亚健康状态，这种状态其实是最好纠正的。我们可能用一些小妙招就可以纠正过来。下面我介绍一个小方子，这个方子呢它既有预防的作用，同样它还有治疗的作用。这个就是我的老师郝万山老师的常用方，一共是五味小药，大家可以记录下来，有防风、荆芥、乌梅、当归、蝉衣。这几个药是什么作用呢？防风跟荆芥啊是解表的，而乌梅呢它有酸涩和收敛的功效，可以化阴生津液，这就解除了我们这种干燥的病因。有了水就可以湿润干燥的气道，当它配合蝉衣就能熄灭充血所产生的余热。而当归这个药很有意思，一般呢血虚生风生燥，用当归它就可以活血润燥，而且它还能有通大便的作用。肺和大肠我们刚才说了相表里，所以当大肠大便一通，肺气也就通了。它本身呢又是温药，可以抵御寒冷。如果您体质比较弱的，可以加上点党参啊、橘红啊、白术啊。如果经常因为情绪波动而加重咳嗽的，可以加上柴胡、合欢皮。如果您吃多了有积食的，可以加上焦三仙。如果咳嗽特别严重的，可以加上栀子苑和百部。另外呢，这是一个代茶饮，在您咳嗽比较剧烈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教给您一个小的食疗方，

19点，欢迎收听。